早晨。今日读经是读创世纪六章一到十四节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：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：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、拼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的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：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哥弗木做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地做，里面抹上松香。圣经读毕，希望神的话语祝福我们。 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有好多万或亿年的历史，千千万万年历史。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呢，人類歷史大概唔係咁長嘅，應該可能一萬年之間啦，一萬或者係即係六千到一萬年之間，我相信。咁咩原因就唔喺度解釋啦。咁我就即係都有另一個講座咧，提過人類歷史嘅問題，乜地球歷史嘅問題。無論如何啦，如果我相信係大概一萬年咁上下嘅話咧，咁一萬年之前咧，神咧就創造呢一個世界，六日嘅創造。然之后第七日休息，特别如果当咗未信主嘅话咧，我哋要明白咧，原来咧好多嘢咧同创世嘅有关联噶。我哋一个礼拜七天，点解啊？因为神系定一个礼拜有七天啊，六日工作，第七日休息，所以我哋今日咧可以放假。原来咧喺创世之前咧，神咧嚟到去创立呢个制度。神喺第六日就系创造落里边，以人类系被做嘅高峰，所以第六日嘅时间咧。就创造了人类，亚当夏娃，咁就第七日咧，神就休息，定为安息日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去有放假嘅时间去敬拜上帝。可惜亚当夏娃犯罪，人类开始败坏，食禁果，于是咧，神咧就将亚当夏娃咧逐离开呢一个嘅伊甸园。如果你睇翻创世纪第五章嘅时候咧，我嘅人类可以慢慢败坏，因为人离开神嘅时候咧，离开一个道德嘅本源，道德离开真理嘅本源咧，人就可以嚟到去败坏。咁故此，人就开始陷喺各样嘅罪行、罪恶嘅当中。然之后咧，去到第六章嘅时候咧，更加咧嗰个情况更加恶劣。于是咧，神就用洪水灭世嘅故事。我谂就算未信主嘅朋友都会听过神用洪水灭世嘅事件，整个世界被水嚟到去消灭，人咧就即系 被灭绝，唯有挪亚人一家咧，你得救。我上次讲过啦，我上一次讲到咧，讲到咧，即系百姓拥有圣地，但系当百姓败坏嚟咗圣地嘅时间咧，圣地唔系长久拥有嘅。当百姓败坏嘅时间，神就容让外邦，容让巴比伦人将呢一个百姓逐离开呢个嘅圣地。于是咧，百姓喺主前六百年咁上下咧，就被逐离，即系离开呢一个嘅即系圣地，离开呢、这个即系今日我所称嘅巴勒斯坦。这个咁嘅情况其实同伊甸相似嘅，伊甸系神嘅所在，神嘅赐福。但系当亚当夏娃唔敬虔，佢哋离开神，佢哋食禁果嘅时候咧，佢就再冇权柄、权力继续住喺呢个伊甸园。咦，我哋发觉到洪水事件其实同一个原理嘅，人类住喺呢一个嘅赐福嘅地球当中，拥有地方，但系呢个地球唔系常常系你嘅，整个地球系神嘅赐福。如果人类爆嘅时间，英文就系 out 离开，当然个 out 就唔系逐离开地球，而系用水嚟灭绝呢一个嘅世界，然之后新嘅开始。但系意义上一样嘅，就系当你败坏嘅时间，你又再唔配拥有伊甸；当你败坏嘅时间，你又再唔配拥有圣地；当你败坏嘅时间，你又再唔配拥有整个嘅地球。即甚至可以即系用一个冲嘅洗净嘅角度。当地球越污糟，人类败坏，用行嗰种败坏时间，于是咧污糟太污糟啦，于是咧就用水将一切嚟去清洗，于是咧地球咧再一次有新嘅开始，干干净净，洗白白。洪水故事系一个神灭绝人类，亦都系有让世界有新开始嘅一个嘅故事。如果睇翻个时间咧，第五节喺度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中所思想嘅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呢、这个人离开神嘅后果，人越嚟越败坏，所谂嘅嘢冚唪都系邪恶，冚唪都邪恶。然之后挪亚咧一家系二人，挪亚啦佢太太三个嘅儿子三个媳妇系二人，所以佢哋能够进入呢个嘅方舟。避过呢场洪水，然之后洪水过后咧，然之后咧佢哋就即系当人类死晒啦，其他嘅动即系生物，除咗方舟啲生物之外咧，其他死晒啦。然之后咧，人类有新嘅开始。洪水故事系发生喺古时一个故事，但呢个故事咧，根据整个圣经嚟讲，系好重要嘅意义，因为一个好重嘅预表嘅意义。呢、这个意义系咩意义咧？预表翻咩咧？预表将来。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讲过，我唔同大家睇见到马太福音嘅故事。耶稣讲过，当年嘅时候，洪水之前人类点样败坏，末世嘅时间人类照样咁败坏。喺洪水嘅时候咧，啲人不知不觉嘅时候咧，啲人又败坏时候，不知不觉咧，洪水又嚟将人类去淹没，将来末世一样。当主耶稣翻嚟嘅时候咧，都系不知不觉咁翻嚟，然之后咧，世界有新嘅开始。耶稣基督将洪水嘅故事同末世嘅故事嚟到做一个嘅。即系一个嘅对比，几个我谂几个好好多地方好清楚嘅对比。第一个头先讲过啦，啊，人类败坏，以前你要灭绝，末世时间人类败坏，所以神再次灭绝。不过唔同地方就是、第一次用咩？用水嚟到灭绝。将来咧唔用水啦，因为可能神知道咧人类军都要发明呢个潜水艇浸你唔死，唔紧要，用咩咧？用火。圣经讲将来咧，末世用火，呢一个相似。另一个相似地方，我就发觉，当时挪亚时期，神要挪亚用咩咧？传异道啊，喺彼得前书讲到咧，神要挪亚传异道，传咩异道啊？就话咧，嗱，我整方舟，然之后咧，同啲人传异道，啲人悔改，归向上帝，唔好再败坏。但当时系唔信佢嘅，入方舟得八个人啊，净系一家嘅啫。为什么搞错啊，天朗气清，你说又会洪水，你傻傻更更在陆地上面整个船，傻的你。不信，啲人不信灾难会来到，灭世的灾难会临到。你想象个图画就好像挪亚在方舟面前，哇，朋友进方舟末世来了，你看看我听说天空会有很大的云出现，然后会落雨，将整个世界来到淹没。啲人啊，可能呢边咧 人喺 barbecue， 嗰边咧有人开紧 party， 一路开 party 一路睇你喺度讲嘢，傻嗰啲人，呢、这个 picture 似咩咧？有人比喻做咩咧？就系啲教牧或者信徒全方嘅时间，好似喺教会门口嘅嗌人即系信耶稣，但啲人唔会理睬，信耶稣傻嘅，话末世会嚟到，将有末世嘅灾劫傻嘅，冇人相信。直到一日突然之间，圣经讲到，我唔同你睇创世纪故事，当挪亚建造方舟完毕，当动物入方舟之后，然之后门方舟门就闩咗，然之后洪水就嚟到。有一日灾难会嚟到，唔喺方舟里边，唔喺教唔进入教会当中嘅朋友、未信主嘅人，就喺方即系、就是、教会之外，然之后面对灭世嘅洪水，灭世嘅灾劫。所以洪水自己同末世好大嘅相近、相对照嘅地方。咁当然呢个好似可以对照嘅地方咧，啊，就系咩咧？我哋知道咧，如果根据圣经嚟讲咧，真系信徒会被提嘅，信徒被提。信徒咧会被提到边度啊？提到半空当中，被提教会被提。当我讲教会被提嘅时候，小心啊，就唔系平安堂咧，好似啲科幻片，啲平安堂突然之间，然之后呢层冧咗，呢层边冧咗，然之后咧拆下冧上唔冧，然之后成个教会，唔系教会被提，系咪啊？唔系啊，系咩被提啊？咁呢啲人话系咪即系信徒被提？呢信徒唔系身体啦，唔系我请即系。将来我系唔系身体被提？如果身体被提就麻烦啦。我成日想讲笑，当末世将近嘅时间咧，信徒冲凉小心啲啊！要揦块毛巾喺出边。突然间我唔对路，咦飘下嘅，一飘又揦身。如果唔系喺半空当中，个个都咁啊唔好睇，系咪啊？梗唔系啦，一被提系我哋嘅灵魂被提，就唔系身体被提。身体唔能够承受天堂，我哋将来系灵魂喺天堂当中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信徒会喺末世嘅时候会被提到半空当中。呢、这个同方舟好似相似，方舟将喺洪水嘅时候会飘飘飘飘飘飘飘上上边。喺方舟里边嘅得救群体，同样教会被提，教会系代表咩？信徒群体，教会里边嘅就得救人。呢、这个唔系讲一个建筑物吓，而系象征一个属灵嘅群体。信徒喺方舟里边，喺教会当中就系被得救群体。当年方舟点被提到半空当中，信徒一样喺将来会被提到半空当中，与我哋嘅主嚟到相会，然之后开始新天新地。所以我发觉洪水事件同呢一个将来末世事件咧，好多平衡嘅地方嘅。咁呢啲即系话挪亚家好有预表信徒群体嘅意义。咁所以洪水事件有清楚嘅预表嘅成分，耶稣基督亦都。透过这个故事来叫信徒叫未信主的朋友预备末世的来临。除了洪水故事本身有明显的预表意义之外，我们今天稍微再将注意力放在挪亚身上。挪亚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，因为他很多地方跟信徒可以做一个平衡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，神不单止让洪水事件成为末世信徒和未信主的朋友的一个的警惕，将来末世会怎样。挪亚这些人物要透过这些人物来反映信徒的本质，或者是一个学习的榜样。挪亚有什么事情学习？起码有四方面和大家思想。挪亚是一个很值得我们信徒 去思想或者去学习的地方。第一样东西，我发觉圣经讲洪，即系呢一个嘅洪水之前嘅败坏咧，经文等读讲咩咧？神嘅儿子们看见人啲女子们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而耶稣就讲到咧，喺马太福音廿四章嗰度咧，洪水之前人任意吃喝嫁娶，咁咪好简单啫，喝人过你系喝噶啦，嫁娶咁咪有得嫁娶咯？点解洪水之前嘅人？照常吃喝嫁娶，末世也如是咧。咁啊就话耶稣讲嘅吃喝嫁娶就唔系讲普通吃喝嫁娶，系咩啊？吃喝点咧？纵情于食肉啊，乱食嘢吓，即系食到咧，即系七彩吓。嫁娶都唔系讲普通嘅嫁娶，而系讲咩咧？食肉喺创世纪讲清楚啦，任意嫁娶。 向念女子美貌就禁欲，你要挑选。咁古英哥是一个物欲、色欲横流嘅社会嚟嘅，喺洪水之前，末世也如是。所以见到即系当你出街见到呢街上面咧越嚟越多食肆，有啲人咧越嚟咧肯食得食，而且越奢侈嘅话咧，呢个末世嘅迹象嚟嘅。故此你茶楼揾唔到位嘅时候咧，系一个色奴咧末世将近。喺个社会里边，男人你可以想象到可能三妻即系四妾，嗰系个社会系咁样嘅。罗亚有几个老婆啊？一个。啊，呢样嘢好特别嘅喎，罗亚得一个妻子。喺当年嗰个年代，圣经话都罗亚系一个异人，点样异法啊？圣经冇讲得好清楚，佢点样异法？佢喺行为上点样异法？咁可能佢系当时人类系好残酷嘅，好残，即系对别人唔好嘅。佢可能个善待邻舍，好有爱心嘅，可能系咁样。但我哋唔清楚，圣经冇咁讲到。但好清楚讲到嘅地方就系咩咧？叫一个太太。在一个污染的世代里面，色欲横流的社会里面，可能过三妻四妾，那根本不重要婚姻的，可能过了是即各种的不好的行为。但是罗亚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，不受环境影响，而得一个妻子，表明到他一个很高尚的道德的情操，这是他义人的一个表征。信徒也是，我们今天转身一个很暴力的社会里面，在暴力社会里面如何能够人家败坏我们不败坏，人家如何我们不如何，是一个很大的难处。Vanny 在楼上， Vanny 不在楼上，就找孙。我昨天解释了， 我解释了 Vanny 一个很大的疑团。我今日长青团之后，我即系长青团之后，总之送翻屋企时候咧，我同太太送阿 Fanny 翻屋企时间咧，经过我哋教会附近一个路口嘅时间咧 ，Fanny 就闻到嗰种味，咁啊，跟住问牧师，你问我啦，牧师呢种系咁系羹味啊，即系大麻味啊，佢每次经过都闻到嗰种味，咁佢一开始以为啲羹即系啲柴系油鼠味啊。都奇怪，一次次去到个路口都有臭鼠味咧，系咪嗰度有豆口嗰度咧？啊，咁我就话嗰只唔系臭鼠味，嗰只大麻味。哦，啊，今日终于明白到，即系解释咗疑团，嗰个唔系嗰个嗰度附近有个臭油鼠豆口，嗰啲经常喺度放屁，所以经常咧就味，唔系系大麻味。咁我就解释翻，大麻唔同嘅，大麻系即系一种臭狐臭喺里边。啊！但系咧，臭鼠系虽然系臭，但系臭得纯啲嘅，唔点咪食啦。啊！咁你话啊，因为我两种味都闻过，我经常闻到臭鼠味，经常闻到大麻味。我常都惊二手烟对人唔好。咁二手大麻好唔好咧？我真系惊嘅。但无论如何，喺咁嘅社会里边，人仍能够有一个高嘅道德嘅水平。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人这样我不这样，人败坏我不败坏，罗亚就是这样。所以从道德的层面，罗亚值得我学习。另一样好值得学习的，从教养的角度来讲，罗亚值得我学习。因为他不但自己有好的道德标准，他能够教育三个仔，三个仔有几个太太啊？三个，不是三个仔，三个仔，三个师傅。咦？他不单自己有好的道德，他能够教养自己的儿女有同样的品质，是很难的事情。这两个礼拜的主学呢，就我们播着 DVD 啊，播着一个叫蔡丽晶教授，台湾一个很出名的女学者的，在香港的一个讲，就是一个培灵会的 DVD。他这两次是讲教养儿女的问题的，就是这个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信徒能否保证到自己能够教育到属灵的下一代呢？圣经里面有成功的例子，比如哈拿的例子，教养到好的撒母耳。但有很多不好的例子，比如以利撒母耳自己，撒母耳两个仔不好的。大卫、所罗门这些例子全部都是儿女是败坏的， 个例子嚟嘅。属灵人点解唔能够带领到儿女变成属灵人呢？究竟系佢哋教得唔好啊？因为教之余对方唔听咧，咁啊，呢两次嘅主要就即系讨论紧呢一个嘅问题。真系嘅，有时作父母嘅，无论你点想教育好儿女，有时都徒劳无功，儿女走坏，始终都会走坏，即系避免唔到。但系我哋始终结论就系尽咗啲能力。当儿女仍唔听话，走歪嘅时间，我哋问心无愧。狼啊，一定有尽力去教养儿女，而且成功嘅。结果呢三个儿子加埋我三个媳妇，都系被列为系唯一可以进入方舟人。可以见到三个仔三个媳妇唔系掹车边嘅，你掹车边啊？知啦系咪啊？就哎呀，因为我系佢嘅仔，我系佢阿罗系我老爷，所以掹车边入方舟，唔系。而系三个儿子、三个媳妇都能有好嘅道德嘅表嘅行为，都系义人，所以能入方舟。你见到罗亚教养儿女个果效，或者佢嘅努力。我提过一个现象，回教发展得好快，其中原因因为回教徒所生嘅一定 100% 系回教徒，冇得走。佢用佢嘅方式，即系令到咧佢儿女冇得走，一定系回教徒。啊，佢点样唔详细讲啦？啊，作为基督徒咧，问问大家，你有冇咁嘅信心，能够令你嘅儿女成为基督徒咧？几多百分比？一定喺今日世代里边唔容易，但系用我哋努力，起码尽咗自己责任。咁而如果其中一个，如果睇翻挪亚嘅例子嘅话，我哋唔知道挪亚点样教，但系起码佢做咗啲好重要嘅嘢。咩教啊？新教。挪亚自己有个太太，挪亚自己有个道德。于是佢嘅三个仔，起码言教有冇唔知，但系起码有身教。佢睇住爸爸咁样，我喺香港教过一段时间书，啊，即系唔系我经历噶，有另一个老师经历到咧，学生讲粗口，于是就打电话去佢个老家长。跟他说你学生经常在学校讲粗口不得，啊，讲两句对方的爸爸爸爸爸爸，你知道说什么吗？骂那个 老师，我仔没问题啊，爸爸爸爸爸，这些说话你明白，有这样的家长，就这样的儿女。敬虔的人未必能有敬虔儿女，但起码有一个基础，有一个身教，爸爸这样我就如何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一个忠于侍奉的人，你是一个珍惜神话语的信徒，你是一个忠于侍奉的信徒，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。如果你全部都是的话，你的儿女是这样的机会就大很多了。相反来说，你小气，你儿女小气的机会很大。你做事即是斤斤计较，你儿女斤斤计较的机会很大。你贪小便宜的话，而你有眼见到的父母如何，你是如何。于是你所生的小便宜就成为儿女的大伤害、大损失。有时这些不值得小便宜，贪小便宜，这个小在另一个层次是很大，影响很深远，不值得贪小便宜。那两方面，一个是就是道德方面，一个教养方面。第三方面可以讲同侍奉有关联嘅，从侍奉角度嚟讲，神话狼啊，我将用洪水灭世，你整方舟啦，方舟点起噶？嗰啲狼啊，应该未见过海嘅，嗰个位置如果睇翻地图话，佢冇海嘅，狼啊一生未见过海嘅，不过应该听过咩？佢知道咩船嘅，即系应该，但系佢应该未见过海，可能湖都未顶啦。但系无论如何，即系对嚟讲，洪水系一样。未见过嘢，咁大嘅方舟，佢未见过嘢。就算见过都未整过，何况佢未见过都未整过。 但是呢因为神要他做时间他要做。这个侍奉的态度。不要理那个侍奉难不难，问的是神是不是要你做。你叫我做得的话，你留意我们没事慢慢读了六章之后讲到是详细讲明那个尺寸的。一神不说去做就拱你去做。都给你的guide line instruction manual 去做。你有guide line，当然你有guide line都难的。所以不是有guide line，就是有个准则，有个指示如何做方舟。就可以做到。最重要仍然是那个信心那个顺服。神你既然要我做的我就做。不是因为我未做过所以不做。这里讲一下，其实都想为十月的事情铺路。十月我要选执事。你问今天几位执事，他们做执事之前有没有做过执事？没有。不是要做執事才做執事，執事很难的，神要你做的，呼召临到的，凭信心踏上的，神就用你，不要理那样工作难难不难，重点是神是不是要你做，没试过的，罗亚都没试过种方舟的，我没试过的，但他都做。有些未试过，但 我不是叫你所以未试过你都做一下，不要这么说，有些不应该做就不要做，不合道德的就不要做。但是侍奉就是不是我选择做什么，而是神呼召临到我做那些事，然后就踏上信心的步，然后 去做侍奉。挪亚建造一个他未做过的方舟。最后我从盼望角度来看，挪亚很多地方我跟亚伯拉罕做了对比的。亚伯拉罕神叫你离开吾尔去迦南，哪里来的？没去过啊。昨天听你在哪里讲起，在哪里，我忘记哪里讲起了，跟我们弟兄姊妹聊几个时间，好似系昨日喺长青团食晏讲嘅，我一直记得啲内容，唔知边度讲，好似系啲上年纪迹象。喺长青团食晏嘅时候咧，有人讲就话咧，我原来搬嚟 Richmond， 嗰啲朋友话咧，吓 Richmond 边度嚟噶？好多年前都系，佢哋话吓 Richmond 山卡拉咁远噶，即系原来 Richmond 系好远好远好远，未去过嘅。阿伯拉罕未去过迦南，佢去。挪亚未见过洪水，未见过洪水。你问他，你洪水都未见过，你话洪水会嚟？神话会洪水嚟就嚟。呢个系咩咧？就系挪亚信一样，佢未曾见过嘢会发生。作为传道人，我一般信徒传福音嘅时间，都其实有时都几好讽刺。我哋其实要人信一样我哋未见过嘢。我唔单讲未见过复活嘅耶稣，即係等于耶稣活在我心中，但我未见过真係复活嘅耶稣在我面前出现。甚至我未见过天堂，天堂点㗎、哎、我諗我哋可能全方面可能遇到问题。你未去过天堂，你点知天堂点㗎？係呀，天堂我未去过，但我哋相信有天堂。唔一定见过嘅先至信，未见过嘅凭信心去那个地方，凭信心知道那件事会发生。我们凭信心知道将来有末世灾难世界结束。我们凭信心知道将来会是天堂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、除非我去到天堂回来、我跟你讲个例子，我小时候我发梦最多的内容呢有两种内容。一种内容呢就是飞天，我飞了很多次天的，发梦成日都飞天的，不过次次飞天都不知道落地的，即是成日想落地落不翻。我成日想问啲心理学家咩原因，点解即系细个时候发梦系飞天就落唔到地嘅咧？另一个成日发梦嘅地方就梦到天堂，我初次以为真系天堂嚟嘅，哇，好鬼靓嘅天堂。后来咧就放唔对路，一次次嗰叫梦见天堂咧都唔同嘅，咁即系嗰个唔系天堂。我不会以梦境成为真正的天堂，真正的天堂是我们不能够想象到的，是我们 物质界的人都不能够想象到天堂境界，我都没见过，但我们信有天堂，这个就是信心，这个就是挪亚的信心。所以无论从道德角度，从教养角度，从侍奉角度，从盼望角度，挪亚都成为我们信徒的一个挑战。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道德的水平，我们能不能够善依或者勇依或者努力依教养儿女做好榜样，我们能不能够挑战自己侍奉或者挑战自己我们的难处，无论是 读圣经，无论是读属灵书籍，无论是行九分教会，无论是参与侍奉，这些我们看为不容易的。我们以前没成功过的，但是挪亚建造一个他未建造过的方舟，最后盼望一个我们都未见过的天堂，然后就是凭信心你去踏上。当中未信主的朋友，我们要鼓励当中未信主的朋友得着这个我们所未见到的天堂，未见到，我未见过，在中国的信徒见过，但我们都相信那个是一个更好的家乡。同心祷告。真爱主，我们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从洪水事件里面学习尴尬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败坏，真可能主宰的日子不远，求你叫我们来警醒，让我们预备好，更加趁我们仍然有机会的时间传扬福音，以更多的人不是在方舟之外而在方舟之内，不是在教会之外而在教会之内，不是在救恩的门之外而在救恩的门之内。他们帮助我们，也都帮助我们学习挪亚那种侍奉的心智和他的信心，也都和他教养儿女 的努力，让挪亚成为我们都学习的。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我今天我们圣餐，圣餐时我们唱一首诗歌《领我足留地》，是吧？等先，好，未得住系嘛？等你啊，冇，搵人帮帮佢啫。主耶稣设立圣餐，是要透过圣餐让信徒去明白救恩，所以圣餐里面的杯和饼都表彰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，为的是让我们明白救恩。正如先哥那句话，是领我们去到耶稣钉身的地方，叫足留地，所以我们的意思是骷髅骨头，象征死亡。耶稣在那里，就是一个象征死亡的地方，那里死亡，但是三年之后他复活，带给我们的是复活的盼望。同心一起吧，我唱头两节。生命住住愿你作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是我望望你惊惊面，令我到中老地，是我望望克西玛利，望望我主痛苦受死，望望我主恩爱慈悲，令我到中流地，清明是我离安葬墓，门徒曾都念你，默依天使在爱守护，当你万岁欢会，自我望望克西玛利，望望我主痛苦受死，望望我主恩爱慈悲，令我到中流地。我唱到呢度， 我请两位商领到台前。圣餐里边圆嘅饼表征住耶稣基督嘅身体为我哋而舍嘅，喺圣餐里边愿我哋纪念耶稣基督嘅舍身。好，请一文女饼先做。 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你面前的苦福，神啊，你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 的不知悔改来流泪。神啊，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救恩，以致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来悔改，接受神你的身体和宝血，以致我们可以恢复和你的关系，以致完成神你为我们从恒古至今永远不变的应许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 阿明，呢个攞病嘅都攞病啦，我同全咁样心领受基督身体。圣餐里面嘅杯表尊耶稣基督嘅宝血为众人而流出，为嘅系让我哋得蒙救恩。我请 Peter 为咗杯先祝谢。 亲爱的，我哋感谢你，系感谢你为喺我哋喺十字架度为我哋嚟到。去牺牲，你为我们受尽各样的苦楚，你为我们钉身十架，神你为到你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去感谢你，来到去赞美你。愿你都佢都提醒我们，真系我们要去远离罪恶，我们真系靠着你的宝血来到洗净我们的罪，愿我们真系要时时刻都要远离罪恶，能够真系可以守洁心清咁喺同你有个好的关系。神，我哋将我哋众人嚟到摆喺你手中，愿你都继续去勉励我哋，我哋真系你去效法你，我哋活出你嘅样式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出嚟，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活出你嘅样式嚟到效法你，然后彰显你嘅大爱。我 我哋同心嘅祈祷，奉靠耶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是不是每一位要应该拿杯的，要拿杯的都拿杯了，可以同时感恩心领受基督的宝血。我对同心祷告，但是透过圣餐不单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牺牲，透过圣餐让我们鉴察自己的行为，究竟我们所行所作的有没有荣耀我们的天上的父。我们愿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所谓信徒的在生活行为上面我见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在地上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在收杯时我唱刚才的诗歌，你我到筑楼地，我又继续唱下去第三节。等等稍微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sorry，再等等等。第三节，愿像玛利亚称做戏带向了献给你，是我看见你空坟墓，令我到中流地，赐我莫望克西玛利，望望我住痛苦受死，望望我住被人爱慈悲，令我到中流。下一节，主啊，我愿甘心乐意背十架跟随你，我愿和你焚香苦杯，人你为我舍己，是我望望克西玛利，望望我住痛苦受死，望望我住恩爱慈悲，令我到中流地。 收奉献的时候，请两位司事来到台前。 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，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如果你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，请你不要客气，将奉献袋轻轻传开就可以。 请我们一起为献金祈祷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首先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女，去享受这个地上的天堂。天父啊，都求你是给那些在门外叩门的人能够早点得享天福，俾我哋能够扩展我哋呢个世界上嘅神呢个国度。多谢你俾我哋日用所需，多谢你俾我哋健康机会去赚取金钱。求你悦纳啲教会适当嘅运用。多谢你听我哋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。阿门。